喂，唔緊，要停啊！我哋係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唔覺權利不可恥。 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人人平等不妥協。 你我都有神圣一条， 提名参选要公平， 夹杀占中坚搞普选， 人人平等不妥协。 本台直实是有种态度正在全球急速散播，请各位做好准备。 迷迷香港火拍 YouTube 感染世界，即刻订阅迷迷香港 Mean Hong Kong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收睇迷迷香港直播、重温及视像专栏。迷迷香港 YouTube 有你管不了。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浩浩雙雙，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浩浩雙雙。這個禮拜的講題呢，就是巴爾幹半島之旅，所講的當然就是我本人，即其實是我和太太和另外兩個朋友呢，就剛剛幾個禮拜前呢就去了巴爾幹半島。都要講些少地理啦，雖然剛才講了少少，就是意大利東面就是巴爾幹半島，巴爾幹 半島的東面就是土耳其。咁但係巴爾幹半島本身呢都好複雜㗎喎，佢最南端呢就係大家比較熟悉嘅希臘啦。你如果大家即係有少少印象，希臘呢其實佢個海岸線呢係真係好岩岩沉沉嘅，好岩沉沉。咁當然所以嗰陣時造就咗古希臘嗰個文明呢，就係有好多獨立嘅城邦啦。因為佢有好多山啦，咁樣隔住曬啦，個海岸線又隔開曬啦，咁又有雅典啊、斯巴達啊，好多好多呢啲唔同嘅城邦啦。咁但係原來呢喺希臘嘅北面呢，就而家嚟講都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就叫馬其頓啦。大家有聽過啊 ？Macedonia 有。 嗱，馬其頓呢，大家如果讀過少少西史嘅話咧，其實應該知道好出名嘅。點解呢？就係、是、當其時嚇係空前嘅啊，雖然唔敢話絕後啊，就應該唔係絕後啦，因為成吉思汗勁過佢啦，就係話佢建立一個版圖最大嘅帝國。佢16歲就登基，30多歲，30出頭就死㗎啦。那個就係咩啊？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你哋有冇睇嗰套電影啊？啊，好似 Oliver Stone 啊，嗰度都值得睇嘅嗰套嚇 ，Oliver Stone 拍嘅。Alexander the Great， 亞歷山大大帝，16歲，佢就是馬其頓人啦嚇。其實佢唔係希臘人嚟嘅，佢係希臘北面嘅嚇。咁佢老豆咧嗰個 Philip of Macedonia 當時係一個而家係一個好出名嘅皇帝係嘛，即係統治嗰度噶啦。咁但係佢死咗之後咧，就傳位咗俾呢個嚇16歲嚇嘅仔。好啦，咁但係咧馬其頓咧，其實北面咧就睇下西定東啦。西面嘅呢其實就係呢一個南斯拉夫啊解體之後嘅5個國家，最北嘅啊就係、是、斯洛文尼亞，跟住下面嘅就係克羅地亞，就係、是、沿海嘅，即係向住西面嗰、那個啊 Dalmatian Coast， 入啲嘅就波斯尼亞，再過啲嘅東面嘅就係塞爾維亞啦、Serbia 啦，一個 Bosnia 一個 Serbia， 而喺南面呢有一個好細好細嘅國家啊，而家都係獨立嘅，就叫做黑山共和國啊 ，Montenegro。咁 Montenegro 呢啲5個國家咧，之前咧就係屬於同一個國家，就係叫做南斯拉夫，叫做 Yugoslavia 嘅。 呢個名我反而以前讀書有。 係啦，其實我哋好多時細個咧都知道噶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原來呢個巴爾幹半島，如果你係頭先我都講漏咗，黑山共和國再南邊咧，原來係未即刻到希臘嘅，佢中間仲有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就叫做阿爾巴尼亞。Albania 呢個國家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呢佢係好早期已經係一個共產國家啦，咁佢又同周圍呢就完全都係冇乜交往嘅，孤立嘅。但係當其時毛澤東時代呢又係一個鐵幕國家，仍同全世界都未有交往嗰時，因為佢未入聯合國㗎嘛，嗰時即係中華民國即係台灣蔣介石都仲喺聯合國嘅時期㗎嘛。咁基本上呢就係孤立得好緊要嘅，即係同冇乜國家有邦交。當時呢唯一一個同佢有邦交嘅就係差唔多就係、是、阿爾巴尼亞，咁所以咧，我好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10多歲啦嚇，讀中學嘅時期翻去探親喺廣州咧，就竟然我啲表弟咧，即係我記得好有一次同佢講話，喂，表哥，我帶你去睇西片啦嗱，咁喎，咁我哇有我大陸邊有西片睇嗰陣時，即係我嗰陣時就係啱啱文革嘅時期咧，即係大陸真係最差最差嘅。 咁我有西片咧，佢係啊，因為就係呢個阿爾巴尼亞片啊咁樣。咁又真係嘅，你睇阿爾巴尼亞戲，佢基本上嗰啲人真係係又 係 外國人嚟嘅，有啲甚至係金頭髮嘅喎，白人嚟嘅喎咁樣。嗰陣時唯一能夠喺大陸度上演嘅所謂西片咧，就是、阿爾巴尼亞嘅電影啊，Albania 啦，冇錯啦。咁當其時唔使講啦，就是、中國已經窮到死死下嘅啦，但係咧都向阿爾巴尼亞咧一樣係。提供援助嘅即係嗰陣時嚟講冇辦法啦、啊、有時外交就係要咁樣樣啦俾錢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嚟講呢其實阿爾巴尼亞呢都係一個好貧窮落後嘅國家嚟下、啊。好啦咁但係而家講返啦好啦塞爾維亞就是、最東邊嗰個啦但原來塞爾維亞就 對上呢就兩個國家大家比較熟悉啲㗎就係、是、保加利亞同埋羅馬尼亞啦。咁、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呢原來而家都已經入咗歐盟㗎喇喎我都唔知添真係。咁、嗯、而且羅馬尼亞有一樣嘢呢又係出名嘅、啊。 我知道我知吸血鬼。 係啦冇錯啦、啊、不過當然呢個係即係傳說啦就係話呢個吸血殭屍呢就係、是、源自羅馬尼亞嘅、啊、當時是一個咩公爵呀、啊、咁樣係咪唔知點樣就 我以前去 exchange, 即係做嗰啲係啦交換生呢都幾個羅馬尼亞同學 真係呀咁好啊 不過佢哋都係。 你有冇問佢呀、啊 都是覺得吸血鬼是笑話嚟嘅，即係佢哋都是攞嚟笑嘅。 咁梗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嘛。 年輕一輩為 吸引到遊客咪得咯。其實最緊要呢樣嘢啫嘛。咁當然咧，其實當其時有一套電影幾十年前嘅啦，就係、是、大導演波蘭斯基嚇 Polanski 佢拍嗰套戲咧，就係講叫做《天師捉妖》，入面就係講呢一個吸血殭屍嘅嚇。咁、啊、所以咧，令到咧世人對吸血殭屍咧就一路着迷到而家啦嚇。即係呢個拍過無數嘅電影啦嚇。咁、啊、其實都係講咧就係羅馬尼亞嘅嚇。咁、啊、呢個好明顯呢啲係好東歐。國家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覺得以為話匈牙利啊，呢個甚至捷克、波蘭已經係東歐，咁但係呢啲咧其實仲東啲啊，即係其實仲窮啲嘅嚇。好啦，咁但係咧講翻呢個巴爾幹半島呢五個國家咧，就係、是、前南斯拉夫咧，咁其實真係我都唔知啊，我都幾愕然啊，今次去即係講真自己都係一個嚇、啊，即係要再教育，再教育咧，我成日覺得。咁南斯拉夫就係一個都好耐嘅國家啦，不過後嚟佢解體咗啫。但係後嚟咧，去到嗰度啲人先同我講，佢話南斯拉夫呢個國家其實喺世界上咧只係存在咗45年，就係咁多啦。咁、 嗯、 但係咁啱適逢其會咧，就係、是、我哋嚇、啊、即係出世啊、小學啊嗰、那個時期，佢就已經喺度啦嘛。因為佢係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之後先正式成立嘅。咁嗰陣時我哋個個都未出世啦，所以我哋一出世就已經有南斯拉夫噶啦嘛。咁你咪以為一路都存在噶咯，係咪啊？咁但係其實佢解體咧，就係、是、91年嗰陣時開始打仗。咁我打到95年咧，就基本上散曬啦。 但係諗翻轉頭，我記得以前讀西史嘅時候咧，學 Yugoslavia 呢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應該係啱啱就打完仗解體咗嘅，即係好明顯以前 哇唔 update 喎。後生啦，唔係咁啊真嗱，因為咧，我講講佢個歷史咧，就係、是、佢當其時有一個佢哋嘅民族英雄啦，可以咁講啦，就是、叫做迪托。嚇、 嗯 啊，大陸有時叫做鐵托嘅，就 Tito 啊，就 Tito 嘅啫，好易記 Tito。咁其實 Tito 咧喺某程度上咧，就等於蘇聯嘅列寧、中國嘅毛澤東、 嗯、 越南嘅胡志明、 嗯、 北韓嘅金日成、古巴嘅卡斯特羅，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就即係話喺當其時咧，就建立起好多呢啲咁樣嘅共產主義嘅國家咧，咁佢就其中一個嚟嘅。咁但係當其時呢係真係率領當地嘅好多人呢就係、是、英勇抗敵就係咩敵呢就係、是、納粹德國同埋意大利嘅法西斯啦係咪就是、當其時嘅就是、所謂嘅軸心國咁就、啊、想話係控制征服整個歐洲㗎嘛咁打得好慘烈啦呢、這個歐戰係咪就是、由1939年打到1945年啦係咪咁嘅時期呢但係佢其實佢都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嘅，即係喺東面嘅戰線嚇。當然再北少少咧，就係即係當其時嘅蘇聯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啦嚇。東面戰線牽制住呢個納粹德國。咁但係咧，佢打贏即係叫做打贏，當然其實唔係嘅，淨係靠佢打贏啦，靠佢就冇可能打贏啦。咁當然係盟軍嚇，後嚟當然亦都係喺美國嘅率領底下嚇，就係、是、反攻所謂呢個諾曼第登陸嚇 D-Day 咁樣，咁最後就贏咗納粹德國。好啦，咁但係贏咗之後咧。佢就係趁呢個機會咧，就統一曬嗰度嗰啲嘅各個民族，以前嗰啲小嘅國家咧，成立咗南斯拉夫。咁成立南斯拉夫之後咧，佢就推行呢個社會主義嚇。咁、啊、其實佢唔當自己係共產主義嘅，佢覺得係一種社會主義啫、嗯。因為如果按照正統嘅馬克思主義理論咧、嗯，其實你唔能夠一步就進入共產主義噶嘛。其實你係由資本主義咧，係經過過渡到社會主義，然之後先至到共產主義噶嘛。而呢個過渡咧，其實佢冇講幾耐嘅喎，可以係好耐都得嘅喎，係嘛？好啦，咁佢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嚟嘅。 咁當其時呢就真係整個南斯拉夫呢當然呢就唔係所有人都支持佢啦梗、啊、有啲意見分子啦、啊、有啲係反對啦。咁但係相對嚟講以我今次去即係我問咗好多人呢其實就支持佢嘅人都係佔大多數㗎喎。咁、 哦、 而且呢今時今日啲人諗返上嚟呢其實都好懷念佢添㗎喎。即係覺得原來嗰陣時係一個好時光嚟嘅。啊咁樣呢就真係好有趣但呢個呢我暫時按下不表點解呢我都要講返啲最 basic 嘅呢關於呢五個國家或者五個民族呢少少嘅歷史其實喺呢一個南斯拉夫呢個 地區呢而家五個國家呢原來早期呢即係所謂新石器時代呢而家講緊呢差唔多成一萬年前呢就已經有人居住㗎啦咁就喺波斯尼亞呢係有啲嘅遺址、啊、古人類嘅遺址咁曾經當時有個重大發現呢係喺19世紀末呢就好似呢個一個即係歐洲一個好重要嘅考古學嘅組織嘅協會呢就喺度開過一次大會嘅、啊、就係話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好啦但係之後呢其實嗰啲歷史文物就唔多嘅所以呢我哋就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後嚟呢只知道呢就有一族人呢佢哋自稱叫做 Illyrian,、啊、I-L-L-Y-R-I-A 咁樣 ,Illyrian。啊咁就喺嗰度定居咁就建立咗一個呢即係啊不大不小嘅 empire 添嘅一個少少嘅帝國一個 kingdom 啦一個王國啦我哋叫做啦 Illyrian kingdom 咁樣嘅。但呢個 Illyrian kingdom 呢就佢唔好彩啦因為佢周邊都係有啲咁強大國家。好快脆呢其實佢係受到南邊嘅希臘嘅影響、啊、甚至呢可能有一部分係征服咗佢啦咁但係希臘因為佢唔係一個統一嘅大國家呢佢唔係真係征服咗啲嘅 Illyrian Empire 或者 Kingdom 嘅但係佢就都會受到嘅希臘嘅影響文化嘅影響但係真正對佢嘅衝擊呢就後嚟嘅羅馬帝國啦當羅馬帝國興起嘅時期呢咁你梗係啦啱啱意大利一加個海咋嘛亞德里亞海咋嘛就係呢度㗎啦嘛就係 Illyrian 嘛咁唔使講首當其衝就冇得避。咁佢雖然英勇抗敵咁到頭來一定唔夠打啦咁卒之呢就打咗一排呢就俾羅馬人征服咗。咁嗰度呢就變咗羅馬帝國嘅一部分。啊你話佢殖民地也好或者總之係佢嘅佔領區都好啦。咁、啊、樣呢所以就羅馬呢個影響力好大。所以我哋今時今日去到呢仍然睇到啦係好多嘅羅馬嘅古蹟嘅。咁、 嗯、 其中我頭先講嗰個好得意嗰個城市嘅名字叫做 Split 呢 ,Split 嗰個呢其實入面呢嗰、那個所謂古城區呢就唔係真係一個古城原來係一個皇宮嚟嘅。咁原來就係一個呢羅馬當時嘅皇帝。佢當時羅馬呢都仲係即係好文明下㗎因為佢哋真係好似我哋中國以前嗰個禪讓政治嘅姚舜咁樣嘅即係嗰個羅馬嘅行政首長呢就有能者居之嘅係真係㗎咁佢唔係世襲咁嘅咁所以呢佢呢就有啲皇帝呢好叻啦就係出咗嚟呢佢就諗住自己退休喎、啊啊、退休嘅時期呢佢就要搵個地方住啊咁佢就揀到 Split 呢個城市啊即係證明嗰度都唔錯啊山明水秀咁就起咗呢個宮殿啊嘩好大嘅等於一個城咁樣嘅咁而家就成為一個旅遊勝地啦係咪咁所以呢羅馬帝國就統治咗一段時間嘅但後嚟羅馬帝國即係特別係我哋所熟悉嗰個呢就叫西羅馬帝國啦係咪就係、是、衰落啦衰落嘅時期呢咁、那個影響力就喪失啦咁好亂啦。咁但係後嚟呢嗰、那個即係個帝國個文明嘅重心呢就東移。東移呢就去咗呢其實而家呢嗰、那個土耳其嘅北部嗰度啦嗰、那個呢就叫做君士但丁堡啦嘛。咁嗰度就變咗咩呢就叫做東羅馬帝國。就而且呢就發展出呢另外一種嘅基督教啦。嗱、你知啦羅馬帝國最先就梗係信滿天神佛㗎啦因為佢都係借希臘嗰啲神㗎啫。咁但後嚟呢佢唔淨止佢當時呢就係仲係迫害嗰啲基督人呢係咪因為實際上耶穌、啊、就係嗰陣時即係、所在嘅地方呢、啊、就係羅馬帝國 俾佢哋統治 嘅殖民地嚟㗎嘛嘅統治㗎嘛係咪咁但所以後嚟就釘死咗耶穌、啊、雖然即係好多人講佢唔係羅馬人釘死嘅係猶太人自己釘死。咁但因為羅馬猶太人就驚激嬲羅馬帝國嘛啊咁呢個咁樣嘅即係你開發癲佬啦即係喺佢眼中啦喺度亂咁講嘢咁唔得啦咁所以即係釘死佢。咁樣就係後嚟呢本來呢呢啲咁嘅耶穌嘅信徒呢特別其實佢嗰陣時應該係差唔多係煙消雲散㗎啦全靠一個啫就係、是、聖波聖保羅。咁聖保羅呢就嘩真係呢周圍去傳道咁將佢耶穌嗰個咁樣嘅即係啲教會呢就一路傳開去啦。是叫福音啦我哋叫做啦。咁但係後嚟呢佢哋俾人即係羅馬帝國呢就迫害都好緊要嘅最出名呢就捉嚟咩 掟 喂 喂獅子， 掉落去個 係啦，個鬥獸場啊，嗰個競技場啊，Coliseum 啊，咁樣咧，Arena 啊，咁嗰度咧就我哋喂獅子嘅嘛，好出名啊，所以好多基督人咧就係、是、啊死於獅子之口咁樣啦嚇，好慘嘅。咁但後嚟咧就到咗呢個耶穌死後，好似冇記錯係好似唔知咪四百幾年啦嚇，唔記得咗啦。咁就有一個羅馬嘅皇帝，因為個阿媽咧。靜雞雞咧就信咗耶穌，咁佢又好孝心啦，呢個皇帝啦，呢個就叫 Constantine 啦嚇。咁啊 Constantine 咧個阿媽好似叫做 Helena 就信咗耶穌，於是佢自己又信埋耶穌啊，為咗阿媽開心。咁仲不得已就將呢一個基督教就變為國教，係啦。於是嗰陣時咧就進入咗我哋叫神聖羅馬帝國啦，就 Holy Roman Empire 啦。咁但呢個神聖羅馬帝國後嚟都衰落啦，衰落嘅時期，咁就因為俾蠻族入侵啦，同埋佢自己入面真係腐敗到不得了啦，係嘛，即係冧檔啦。咁冧檔卒之就去咗東面咧，東面嗰個咧，其實咧另一個名，除咗東羅馬帝國啦，我哋更加成日要一隻叫拜占庭，大家有冇聽過啊？Byzantine 啊，或者叫 Byzantium 啊， 打機會見到嘅嗰啲咩名牌嗰啲， 咁你又覺得哇，好似好過癮係嘛？即係好似好陌生，好 exotic 啊，英文叫 exotic。就一個問題，因為我哋咧基本上係受到歐風美語影響咧，其實就係所謂個歐係西歐嘅，其實東歐我哋係比較陌生嘅接觸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世界都係俾西歐人嚟去統治噶嘛嚇、啊，所以咧拜占庭嘅文化咧，其實係被即係所謂喺歷史上被壓抑嘅，即係冇人提嘅。但係其實真正歷史學家去研究就知道咧，其實拜占庭咧，佢又延續咗成千年嘅，過千年咧，而且當時都有好光輝燦爛嘅文化，甚至就話當時將整個羅馬帝國嗰個文明嘅火炬咧，就係維持咗喺嗰度。但係衰在咧，因為佢發展出嗰種宗教咧，就唔係而家地球揸飛人嘅宗教啊嘛。而家地球揸飛人嘅宗教係咩啊？美國魯迅嗰只係叫做嚇 Protestant 嚇、啊，就係基督教。咁樣咧，英國嗰個咧就聖公會嚇、啊，即係又介乎天主教同基督教之間。咁而呢一個整個西歐嘅咧就信咩咧？就 Catholic 嚇、啊，就天主教。但係拜占庭信嘅係咩啊？就叫做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 就叫做東正教啊嘛。咁東正教你諗下，你識有冇識得幾多人信東正教嘅 Jeffrey？ 你 我冇聽過。 冇啦，係嘛？你識唔識有人信東正教啊？冇啦，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哋講，但係其實當時東正教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就係、是、即係西方文明嘅嗰個香燈個火炬就喺嗰度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覺得哇，東正教係一啲好陌生嘅嘢嚟㗎。咁其實呢個就因為 東正教係唔係 基督教嚟啊？咁你仲離譜， 係 啊， 而家係大咗先， 係啊，就以為話咩邪教啊咁啊？ 你以為係咪嗰啲佛教嗰啲 仲誇張？咁其實而家東正教信東正教嘅人咧，其實唔少噶。成個俄羅斯係東正教嘅，成個東歐咧好多都係信東正教嘅嚇。咁、啊、而呢一個巴爾干半島入面咧，其實咧亦都好多人信東正教，其中咧最主要嗰個就係塞爾維亞嘅人係信東正教嘅，係、嘛？好啦，咁啊講翻咧就係嗰五國啦。而家咧就係話，原來佢哋呢五國咧以前嚟講確實咧都係自己有自己嘅少少個王國嘅。講真，嗱、克羅地亞就叫 Croatia， 嗰度啲人咧佢自己叫 Croat。跟住波斯尼亚咧 ，Bosnia 咧，啲人就叫 Bosniaks 啊，即系嗱临尾加个 K 字啊咁样啊。咁但系其实佢哋以前都有个 Bosnia Kingdom 嘅，有少少王国。咁样咧，跟住再向东边咧就塞尔维亚啦 ，Serbia 啦。咁样咧，其实又系有个 Serbian Empire 嘅吓、啊，曾经有个即系少少帝国添啊，塞尔维亚帝国。咁啊，稍微咧两个细啲嘅啦。嗱、啊，呢、這个就系即系由左中右啦吓、啊，即系由西中东咧就系、是、呢三個國家，咁啊北面有斯洛文尼亞，南面有黑山共和國，咁呢啲比較細啲嘅啦，即係冇個勢力咁大嘅啦。斯洛文尼亞都好啲，黑山就真係細得好緊要啊。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嗱講個歷史先啦，歷史就係話呢個東羅馬帝國又統治咗一段時間啦，但係後嚟東羅馬帝國都滅亡啦嘛，咁滅亡嘅時期咧。就整個歐洲咧亂糟糟啦，就進入咗中世紀啦。但中世紀嘅時期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意大利嘅北部有好多城邦咧，就起嚟嘅勢力好大嘅、啊、包括呢個咧最出名就是威尼斯啦嚇。頭先講過話即係馬可波羅啊嗰度最有錢啦。咁當然啦，仲有呢個佛羅倫斯啊、米蘭啊、熱那亞嗰啲噶嘛咁但係威尼斯咧就真係好犀利，係一個海上嘅霸權啊！即係第一個，當然佢嘅所謂海上咧，就主要係地中海，佢出唔到地中海嘅。嗱，後嚟嗰啲就出到啦嚇，即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嗰啲出到啦。咁但係威尼斯咧，就地中海當時嘅影響力好大。咁啊，一隔離就係呢一個克羅地亞啦嘛，或者呢個巴爾干啊嘛，所以咧，曾經一段時間咧，佢哋又受威尼斯統治。 咁所以你威尼斯嗰度亦都好多建設，而家有好多嘅建築物嘅風格呢都係來自嗰陣時嘅。咁而威尼斯嘅統治呢好易睇出嘅啫。嗱，羅馬就唔使講啦，羅馬嘅建築風格啊，尤其是嗰啲柱啊，一睇就睇到啦。但係威尼斯呢就係佢嗰啲城呢，嗰啲城堡城牆上面多數呢你見到有隻獅子，獅子上面呢有對翼嘅。呢、這個就係威尼斯嘅標誌啦、你一睇就知道，哦，原來呢個就是威尼斯時期嘅咁樣。 其實大家去呢個澳門威尼斯人圖家展嗰度，係 喎係喎係喎，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啱啦。好啦，嗱咁，但係咧，後嚟當年威尼斯嗰個就衰落咗之後咧，咁就輪到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嘅奧圖曼帝國啦，嚇、啊，即係喺呢個土耳其嗰邊啦，土耳其嗰邊咧就有呢一個回教嘅影響啦，就是、奧圖曼帝國，咁就起嚟咧又統治，又是波斯尼亞咧係曾經被奧圖曼帝國統治咗500年嘅，都好犀利啦，係嘛？咁當然咧就後嚟咧佢呢個奧圖曼之後咧就衰落啦，即係19世紀末咧，其實佢個嗰個國力即係成個 empire 啦、啊、就好衰弱，咁啊嗰陣時有個花名嘅就係、是、叫做東亞病夫。咁好奇怪，诶，东亚病夫唔系我哋咩？即系咁讲啊！即系以前嚟讲咧，我哋中国系叫东亚病夫啊，系咪？但系其实咧，佢当其时咧，即系西方人咧所口中讲嘅咧，其实叫做 sick man of Asia 啊，咁样系佢唔系叫 East Asia 啊，即系我夸张一啲啫。The sick man of Asia 即系亚洲病夫咧，其实就系指土耳其，其实就系指即系喺度衰落紧嘅奥图曼帝国 （Ottoman Empire）。咁你知嗰啲人咧，其实就唔系阿拉伯人嚟噶吓，土耳其嗰啲就系、是、咪土耳其人咯？咪即系叫特厥族。Turks 就係我哋中國以前讀書嗰啲特厥啦， 嗰啲人咯。 咁當然啦嚇，而家咧新疆咧嗰啲咩恐怖襲擊啊嗰啲咧啊，其實有啲咪叫東特厥，係嘛？其實都係嘅，其實特厥族咧係一個好大嘅族，同埋遍佈好廣嘅嚇。但係個發源地咧基本上就係喺呢個即係土耳其嗰度係一個嚇好大嘅地方啦。咁啊建立喺奧圖曼帝國。咁但係後嚟奧圖曼帝國19世紀末嘅時期咧，又衰退嘅時期咧，當其時喺歐洲咧，東歐就出咗一個帝國咧，就叫做奧匈帝國啦。有冇聽過啊？Austro-Hungarian 嗱好得意，我哋而家一講到奧地利咁啊，你知啦，最近咧奧地利嗰度個醜聞啦嚇，即係美國真係離曬譜嘅嚇，玻利維亞總統呢個去完呢個俄羅斯翻自己國家嗰架專機咧，竟然咧因為葡萄牙、法國咧就唔俾佢進入領空，於是唔夠油啊，夾硬降落喺奧地利嘅時期，竟然咧就俾美國啲人咧就直接上機。啊，即係好似係奧地利人啦，但都冇分別㗎啦，即係真係等於美國嘅走狗咁啦，你講難聽啲，就去 check 下斯諾登喺咩機度，所以而家成個南美都為之譁然啊，起哄啦，係咪冇搞錯？你即係直情根本就係一種嘅，即係一個國家主權嘅侵犯，因為嗰個國家總統嘅專機咪即係等於個國家係嘛？咁你有乜理由你可以咁樣操入去嚟去搜下有冇斯諾登喺度咧？卒之搜唔到啦，係嘛？咁即係賴開啲講啫。咁但係拆開講咧，就是、奧地利，我哋而家即係去到歐洲。即係開頭你未去過，你以為感覺奧地利係一個無足輕重嘅小國啫，係咪？咁啊，匈牙利，匈牙利更加落後嘅咩東歐國家啦，咁你大錯特錯啦！原來呢，即係曾經喺19世紀嘅時期呢，其實佢更早都已經係開始崛起㗎啦，但係呢，即係19世紀嘅時期，佢係一個好強大下嘅一個帝國，就叫奧匈帝國，叫做 Austro-Hungarian Empire。咁佢呢，後面嗰個家族呢，叫做啊，即係哈斯堡家族啊，叫做有啲叫哈爾斯堡啦，叫 Habsburg 嘅 Empire， 亦都叫做嚇。佢個 symbol 咧就點樣？係只鷹嘅口入面咧就擔住一個戒指啊！呢、這個就係佢嘅象徵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奧匈帝國咧，當其時咧個勢力大咧，所以佢嘅勢力都一路滲透到呢個巴爾干半島。咁佢又即係受到奧匈帝國嘅統治，所以其實嗰度嗰啲人都好慘嘅，即係冇乜時候係真係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嘅。因為即係周圍太多強鄰啦，即係你唔係呢個就嗰個咁樣樣。咁當然到後嚟嘅時期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即係100年前左右啫，99年前啫，1914年喎。咁嘅時期咧，就即係嗰度咧，就直情就係嗰個嘅肇事現場啊！大家記唔記得你嘅即係歷史啊？就係頭先我講話去波斯尼亞首都就係薩拉熱窩，原來薩拉熱窩嗰度咧正正就係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嗰個暗殺行動，記唔記得啊？就係、是、波斯尼亞一個民族主義者就係去暗殺奧匈帝國當其時嘅即係皇位繼承人，就係、是、叫費迪南大公 Archduke 呢個 Ferdinand， 咁樣就殺咗佢之後咧，就由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漣漪效應嚇，一波牽一波咧就引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哇！就成個世界個面目為之改觀啦。咁原來就係喺波斯尼亞首都。咁今次我梗係有去啦，甚至去到嗰個路口 吓、啊，完全睇到晒，就喺嗰度暗杀啦吓。一阵间有时间咧，再详细讲下。哇，原来眨下眼咧就已经第二节就嚟完啦，都唔够时间讲啊。我好似讲咗唔够三分一啊，即系我呢个咁嘅波士尼亚之旅。咁样咧，其实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话。即係嗱，你睇睇咧，佢哋嗰個面積當然唔係好大，但係個人口仲更加即係嚇親你嘅，因為好細嘅啫。克羅地亞係430萬人，國家嚟嘅噃，我哋香港700啊，波斯尼亞咧就380萬， 仲少。 塞爾維亞最多㗎啦，面積又最大咧就720萬啊。呢個係2011年嘅統計嘅，多數都係啊。斯洛文尼亞仲少200萬。啊，同埋呢一個咧就黑山共和國咧，咦，我冇寫到添，真係已經少得滯啦，更少可能都係100多萬人嘅啫，黑山共和國咁又幾離譜啦，係嘛？咁但係講種族咧，原來佢哋真係多種族嘅。克羅地亞人咧就確實咧就係以唔係克羅地亞啦嚇、啊，就最多係克羅地亞人就佔90.4%嚇，第二咧就係塞爾維亞人就4.4%，其餘嘅乜都有。波斯尼亞人呢其實呢就比較上麻煩啦，點所以嗰陣時波斯尼亞戰爭點解咁慘烈呢，原來佢有兩個種族呢都係唔少嘅。因為波斯尼亞即係真正嘅 Bosniak 呢即係嗰個波瑞人呢就佔48%，但係塞爾維亞人呢都佔37.1%喎。嗱咁所以呢個問題啦，點解呢，原來嗰啲波斯尼亞人呢絕大部分都係信回教嘅。因為嗰陣時佢俾奧圖曼帝國統治過嘛。但係塞爾維亞人呢就信咩呢，就信東正教嘅。咁所以呢種族唔同。宗教唔同，好啦，去到塞爾維亞，咁今次我冇去塞爾維亞啦，但係塞爾維亞個首都呢就係前南斯拉夫嘅首都，就好出名啦，就貝爾格萊德，就是、Belgrade 係咪，咁呢佢就主要都係塞爾維亞人嘅，塞族人就 83.3% 係 Serbian 人啦叫做，咁至於斯洛文尼亞呢就都係嘅 83.1% 呢就係、是、斯洛文尼亞人啦 Slovenia， 黑山共和國呢又有兩個種族嘅，一個呢就係、是、佢自己叫做 Montenegrin，就係44.6%嚇，就係即係黑山族嘅人。咁而咧，塞爾維亞人咧都有29.2%嘅。咁你可以睇到咧，其實塞爾維亞人咧都分布得即係好廣嘅嚇。咁佢哋係信東正教，佢影響力好大。而當其時咧，即係1991至到95嗰個咁樣嘅戰爭咧，其實好多場戰爭啊嚇。其實咧，即係最即係侵略性犀利嘅就係呢個塞爾維亞人，因為佢哋係唔想分裂啊。因為南斯拉夫咧嗰陣時解體咧，佢哋想維持，因為佢哋亦都有一個大塞爾維亞主義，就係、是、希望咧就繼續係大一統咁樣，咁但係啲人咧，其他嗰啲民族咧就乘機咧就想分裂出嚟，咁咧所以打得好緊要。佢特別咧就係打呢個波斯尼亞嘅人咧，特別係嗰啲回教嘅人啊，咁咧就而家好多人都話嗰陣時直情已經係進行一種嘅種族清洗或者叫做種族滅絕嘅大屠殺。啊，就是、非常咁慘烈嘅。咁但係呢度咧就講少少咧就一個笑話喎，都係當地嘅導遊講俾我聽嘅。佢話咧，講真，其實歷嚟咧，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同埋黑山共和國呢三族嘅人咧，都係喺度黐埋喺度住嘅。咁樣雖然有少少拗撬啦，但係其實大部分時候咧都係和平共處。咁佢哋咧就有個笑話嘅，就話克羅地亞人咧就最中意飲酒，成日飲醉酒嘅嚇、啊，即係叫醉貓。咁咧，但係咧波斯尼亞人咧，其實就最蠢鈍嘅，最 stupid 最 dumb 嘅。咁而黑山嘅人咧就最懶惰嘅。啊 ，lazy 嘅，各有各嘅長處啦、啊、好啦，咁佢話，如果我哋舉行一個賽跑嘅即係賽事嘅話咧，佢話呢個賽事一定唔會完嘅，一定冇結局嘅。點解咧？佢話因為黑山唔係，佢話因為嗰個克羅地亞人咧一早已經飲醉咗啦， 攤咗喺度。 而呢個黑山共和國嘅人咧，根本個懶到咧，佢走唔完，走唔完佢已經走咗啦，佢未走完已經走咗啦。而波斯尼亞人仲衰。因為佢未走完，佢已經迷失咗啦。因為佢dumb啊，就係 one is alcoholic，the other is lazy， 仲有一個就係 dumb 啊，好 dumb 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咧以前呢種嘅笑話咧，係你攞嚟取笑我，我攞嚟取笑你嘅。其實佢哋不以為意嘅，嚇、啊，即係佢哋都好有幽默感嘅。啊，咁但係、這、呢個即係南斯拉夫嘅民族，仲有一樣講講佢哋個即係語言係唔同嘅嚇。佢、啊、哋原來各有各嘅語言啦，唔使講啦。文字都有一樣嘢得意嘅。嗱文字嚟講咧，原來克羅地亞同波斯尼亞咧都係用拉丁字母嘅。嗱拉丁字母就即係咩咧？咪即係 A B C D E 咯，我哋好熟悉嘅。但係原來印歐語係啊，大家可能聽過 Indo-European language 呢樣嘢啦，即係如果讀過語言學咧，印歐語係咧原來有兩大個即係字母嘅，一個就係拉丁字母 A B C D E， 另外一個咧就叫做係西里爾字母 Cyrillic 嚇、啊，就係、是、C Y R I L L I C。咁俄羅斯你知道啦，俄文嗰啲唔係 A B C D E 嚟噶嘛， 係啦， 冇嗰啲就叫 Cyrillic 啦。咁、原來咧有其他嘅國家就塞爾維亞咧、原來都係用 Cyrillic 嘅、不過今次我冇去到塞爾維亞，如果唔係咧去到咧連字母都唔識睇啊，唔好話連。 然之後字唔識睇啊。 嗱，寫出嚟都唔識寫。 冇錯，咁你就可能話，即係巴爾幹半島，你話真係幾多姿多彩，幾有趣咧，係嘛？好啦，仲有其他有趣嘅嘢咧，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分享。